在海外，心系香港，百川汇聚，四海文集。 喂，欢迎大家收听南风窗。今日咧系8月15号星期六嘅晚上啊。咁咧，有我爆石啦，有离地阿 Sam 同埋唐水，我喺当中。大家好， 晚安，晚安， 大家好。 喂，我去咗 Canberra 喎，去感受下澳洲嘅首都气氛。 咁样有乜感觉？ 冇咩，冇话我迟到啦。 我嚟探下屋企人咁样啦，跟住发觉哇，依个首都真系。一條友都冇，星期六咧真係好恐怖呢個地方。點解可以喺一個國家嘅首都裏面，喺假日 weekend 係可以條街係冇人，即係覺得呢件事係匪夷所思。 呢個係最好嘅 national security measure 啦，即係保證唔會受人襲擊咯。 係啊，喂，咁依排咧真係發生超多嘢啦，無論係香港啊，或者係即係最我諗最犀利就係大陸啦嚇，即係天津施爆啊，即係我 Facebook 俾人洗版啦，即係每基本上我點樣掃啊，我都係睇到嗰段連爆三嘢嗰段片嘅。你有冇俾人洗版啊？大家 我大佬好似原子彈爆炸咁喎、 啊，喂，真係似世界末日嗰啲 feel 喎、啊。我見嗰啲廢車場啊，嗰啲全部都冇曬，即係冇 Walking Dead 咁喎。 冇咁誇張，中東 feel 啫，中東 feel。你而家去 Afghanistan 都睇到呢啲場面㗎。 嗰啲貨櫃扭曲曬啊，搭高曬咁樣。 會唔會好似睇 Transformer 咁咯？你唔覺嘅咩？ 我完全冇根據咁樣覺得都係軍火，軍火大爆炸。 係嘛？佢根據有線嘅報道係一啲化學嘅。物品喎，係專有嚟做化學炸彈嗰啲物品咧，咩硝酸鈉啊、硫酸鹽啊嗰啲咁樣嗰 堆。生鈉啊！ 咪係咯， 有線會知，我又真係唔信喎。 咁佢報出嚟，咪應該 check 到，因為佢嗰間公司係做物流噶嘛。咁佢有物流嘅，即係根據 官方報道，官方 根據有線嘅報道，咁 check 到嘅，你有冇牌？佢係有份送呢啲危險品嘅牌照嘅，但佢冇儲存嘅牌照啊嘛。即系佢运嗰啲运嗰啲嘢嘅，佢可以。 咪共产党讲咩先？ 共产党咪播韩剧咯。 屌你问我，我信就知多，信共产党啦。共产党咪讲呢啲。你信不信我不知道，我就是上天啊。 你唔使信佢。 佢同你讲，屌冇运面粉咯，嗰啲系面粉嚟咯，爆起上嚟咪咯。 哦，嗰啲系面粉。 系啊。 咁咪正常咯，我觉得。 咁咪正常咯。 唔系，如果真系咩化学品嘅，讲佢会讲噶嘛？ 肯定化学品啦、啊，唔系化学品， 肯定系 化妆品咧。咪军火点会咁爆发啊？军火应该唔会咁爆发啊？点会同埋点会喺天津运军火、啊？ 系你又军火，你又识你唔系啊？ 唔系，但系我相信呢样嘢就系、是，如果系军火嘅话，你讲紧系咩？肩托式嗰啲 RPG 嗰啲啊，你讲紧只 C4 啊，或者你讲紧系手榴弹啊嗰啲，就应该唔系咁爆发。 爆炸力好强嘅嘢啦。 因为你睇到第二个爆炸，第二次爆炸，佢系直情有啲火焰，好似 flamethrower 咁样炸出去嘅，即系真系似系啲化学物品嗰啲炸咗上半天咧，跟住跌翻落嚟嗰种 feel。咁我依样又信共产党，共产党会唔会俾你喺度天津呢个京师嘅咽喉之地草军火啊，大佬？喂，天津从来都系北京嘅门户嚟嘅，大沽炮台嗰个位啊嘛。 喂，你唔知而家全系内斗，即系有人想作反。 咁会唔会多此一举？你唔系应该喺军队里面有人咁样，你都要有人去操作嗰啲军械嘅。咁即系其实我意思即系话， 都要军火， 咁啊军营入面咯。即系你点会有另一个位置去存物？即系运咗出嚟之后摆喺个仓库度，你意思系咪咁样？然后就等待有机会嘅时候就攞出嚟用。机会就应该未 少 嘅，即系我哋喺澳洲，我哋当然唔知道爆成点啦。咁但系即系当然 Facebook 俾人洗版啦。咁但系我喺 Facebook 咧都有一种感觉咧，就系、是、唔知系咪我近排 at 得多咗嗰啲港独分子多得滞啊！我见咧冇爱心吓、啊，即系爆到咁咧，全部啲留言就系、是、好啊，即系抵死啊！或者系又拎去话早排大陆烧十字架、拆十字架咩报应啊吓、嗯啊， 神去懲罰呢班人啊咁樣，我覺得哇真係喎，咩事啊？係咪睇得太多呢啲嘢，冇乜感覺，大家對呢啲嘢已經。但係我覺得咧，事還事，路還路，都係命，都係人命嚟嘅。咁即係我哋可以即係就咗呢個政權嘅，咁但係即係始終有人傷亡咧，真係都唔係一件好事。即係我自己本身都係，即係我本身圍內即係教會圈子裏邊都唔多嗰啲祈禱 post 嘅嚇，少咗好多。係咪即係近排係咪因為呢件事發生喺大陸？所以即係啲人反應開始冷淡咗，定還是真係呢個政治壓力底下，或者即係生活壓力底下，對呢啲依樣嘢都或者自己已經飲緊鉛水啦嚇，即係都身受其害嘅時候，對呢啲嘢已經即係冇再去 喺 麻木咗。 你睇下而家香港都已經開始係大陸化慣咗㗎啦，圓洲村話圓洲村我以前住附近超標十倍，大家都覺得哦係啊，即係已經慣咗啦嘛。我諗大陸啊，我諗。二三十倍起碼啦，係嘛？如果你話原超標嘅話， 即係一來人嘅反應又冇咁大反應啦，或者差咗啦反應。二來就係啲我發覺啲天災人禍都唔係天災，基本上人禍係接二連三咁出現緊嘅。 有種感覺就係好似成個帝國崩潰咁樣，即係當你一個系統咧去到非常之複雜。即係好似佢感覺上係嗰個系統咧，再維持唔到，再即係膨脹到同埋複雜到再維持唔到佢嗰種嘅感覺。即係你由 A 股間操炒高開始，到佢冧市，到佢間操托市，再到人民幣連跌三日，官方自己跌咗好似直插咁喎。你睇個圖係又話呢個令政策投奔美國，再跟住呢個連串大爆炸。呢、這個天津神秘大爆炸，官方到而家都未出嚟講，廢話都唔出嚟講句喎。 跟住又得閒有地陷啊，成啊咁樣，即係我覺得喂唔掂喎，好似嚇2015年即係乜都有曬咁樣喎。 唔係，但係真係不嬲都係咁喎。 唔係不嬲，佢起碼會出嚟講廢話噶嘛。或者你如果有咩災難， 又全力救災。又全力救灾咁讲啦，而家有讲到 领导人会出嚟去领导救灾啊，做下 show 啊，嗰阵时温家宝主要工作之一就系做呢样嘢， 影帝嘛，但系而家习大大都有全力救灾咯，下令全力救灾咯， 即系影响佢，即系但系好求其喎，你完全冇官方声明系交代啲乜嘢啊？又冇領導人個樣出現， 但係佢不嬲都即係你嘅意思，即係佢可能以前啲人啲領導人都出嚟做下戲，而家做戲都廢鳩事，即係以前都 唔係廢鳩事，而係是非尋常咯，俾人嘅感覺，即係唔止一個意外係話咩化學品倉庫處理得唔好嘅一個意外咁樣。 咁糖水，你對呢一連串嘅嘢，你覺得係有啲咩徵兆啊？ 徵兆咪就係帝國崩潰嗰、那個原因，其實主要就係話你再維持唔到個系統崩落去嘛。大英帝國都係㗎，即係等於你而家100年前同人講大英帝國會冧，佢都係話你傻啦。但係其實佢係會冧嘅。而嗰個冧嗰、那個崩潰嘅原因，通常就係由內部出現，即係內部根本再維持到呢個咁複雜、咁龐大嘅系統嘅時候。而家咁樣驚惶失措咧，即係你完全唔明睇到佢由做事托高 A 股開始，到佢冧，到佢托住，再而家無啦啦人民幣貶值，你睇嗰個經濟下滑，你覺得感覺佢係維持唔到呢個帝國嘅系統咯？ 我就咁喺出邊，就咁出邊睇咧，即係覺得佢好似即係好係用盡一切九牛二虎之力咧，要托住。吓、啊，唔可以俾佢有冧嘅样式。咁但系突然间，即系我谂中国实在呢个太大嘅地方，即系无端端，譬如你好专心搞紧经济，或者你用晒所有精力去谷行呢个股市又好，或者系即系你要贬值人民币咁样，令到你个出口可以会即系好翻，或者经济可以好翻少少。咁但系另一边，突然间无端端天津又会爆弹咁嘅嘢。咁所有 focus 又擺咗喺嗰度，所以好似即係有兩個蓋，但係有十幾個煲喎，即係而家廿隻手都唔掂喎。喂，咁但係咁睇個勢，香港獨立有望喎、啊、香港自治嚇、啊，可能好快實現喎。但係 好癲啦，冇咁快啊，冇啦，冇乜可能。我睇法唔係咁樣咯，即係喂，你要明白共產黨係經歷過乜嘢噶嘛？喂，衰得個物價係咪先？衰得個三年紅旗。而家同嗰陣時比冇咁差啦，係咪啊？咁當然你話人民嘅預期唔一樣，但係 即係喺仲有講緊係幾千萬億嘅美元嘅外匯儲備嗰一刻，即係就算同你銷人之仲可以銷售年八年啦，冇咁快，即係唔會，我覺得帝國本身係有問題，就不嬲都係㗎，但係短期之內。即係講緊未來嗰幾年，應該就唔會話會崩潰住嘅。 美國都唔可以俾中國死啦！咁多買咁多國債， 我睇到已經有啲麻木噶咯。即係大陸咁樣， 唔係呢個咪就係、是、呢、這個就係崩潰嘅跡象咯。當你睇到麻木嘅時候，即係當你都覺得呢樣嘢係麻木嘅時候， 麻木咗好多年，大家都麻木咗，都慣咗。你睇而家， 佢唔係你，因為我自己睇法，佢唔係一個整體嚟嘅，即係。當然佢有一萬幾千嘅，問題係佢維持唔到呢個系統再溫落去。你而家想點咯？都唔知你想點。你係咪要保持高增長？咁你無啦啦咁樣將人民幣貶值咁，即係完全好似係失曬方寸咁樣。 你嘅意思係佢冇失曬方寸，咁好似已經點講冇咗方向㗎嘛？嗰 但佢如果係啊，如果佢崩潰，一定係由內部而起㗎嘛？佢唔係話，即係佢梗係周圍火頭。佢救唔到，同埋佢原本即係 run 呢個系統啊，佢再 run 唔到落去，而佢冇新嘅辦法，佢轉唔到去做第啲嘢嘛。 我都聽過類似嘅睇法，但係我覺得即係佢行每一步都唔係話亂咁嚟嘅，咁同唔同意另一回事啦。即係咁佢知道自己可能用一個粗方式嘅經濟行到差唔多啦，咁但係。嗰、那個創意產業又或者高科技產業又暫時追唔上，咁佢為其實就想用個股市製造一個泡沫，你叫泡沫也好，你叫財富效應也好，就繼續推動嗰個經濟，支持個經濟增長啦。因為你出口已經唔可以好似以前咁強勁啦嘛，咁啊內需又提唔起住，咁又希望靠個股市就帶動個經濟啦，因為股市有錢咗就製造財富效應，啲人會推動內需啦。咁誰不知一個唔好彩自己整瓜埋入，要諗住拖之後，你點知大力得就勒死咗，咁而家賴嘢啦，唔知點算啦。跟住你睇住每一季過嗰兩過嗰季啲數字咁差，咪先啲用電量又降低，鐵路。嗰、那個用量又降低，係咪先 ？PMI 指數又跌，咁嘅情況之下，無可奈何，你要即係將個貨幣貶值，減低一啲，即係提升翻嗰個競爭力。咁佢，我覺得佢，因為佢過咗原本想入 IMF 噶嘛，係咪一籃子嘅成為儲備貨幣嘛？咁但係美國佬又玩嘢，又話 delay 十個月。咁既然都已經短期內入唔到啦，咁就不如跌少少搞一嚿經濟戰啦。即係我覺得又唔係話亂曬套嘅，只不過佢究竟內部有冇做足研究 devaluation 就話喂，我跌咗2% 之後會點咧？因為而家全世界都會買咗再跌啫嘛。咁你而家就要deal with另一個問題啦，就係、是、一個預期嘅跌幅啦。因為如果你跌得即係好似我聽有啲評論員講話，一跌20% 咪好咯，咁佢。肯定唔会再跌啊嘛，但我心谂，哇，屌你跌 20%， 你啲企业唔知个扑街，你因为你而家啲企业好多时候都系同外国做生意用美元结算噶嘛，我哋睇新闻都知啦，好多跌咗30%，跌咗3%，有啲公司已经出盈利警告啦，咁如果你一漏嘢跌 20%， 你真系好多企业即刻扑街噶嘛？ 几个原因嘅，咁其实本身即系人民币已经系高企好，呢个 overvalue 得好犀利，呢个系铁一般嘅事实。即系佢再同埋佢嘅 export 真系实在差得太犀利啦！你见到即系无论系即系厂房亦都唔好，即系好多已经厂房亦都系撤离咗喺东莞啊嗰啲厂房已经即系十室九空嘅。OK， 咁所以佢而家再唔去减低自己嗰、那个。即係人民幣價值嘅時候，你根本上冇得佢同其他地方競爭。 咪就兩難咯，就係、是、你又唔可以跌得太多，你又唔可以，你又要跌啲。咁但係而家個問題就係、是、咁跌咗啦。咁而家就全世界都睇佢會繼續再跌。究竟大陸應該點做咧？咁其他國家如果跟住佢扁嘅，咁咪鬥扁咧？咁即係玩嘢嘅啫。即係就大家又鬥個銀紙。 都唔係如果啦，根本上即係我哋講唔講中國內需啦，即係根本上人民幣依三日咁嘅即係跌幅咧，雖然係1.几%咁樣跌法，失每日，咁但係依樣嘢已經對澳元造成影響啦，即係澳元基本上唔會因為即係人民幣跌，澳洲就會強勁翻，唔係喎，澳元係跟住佢跌嘅喎。 即係基本上佢而家係楞住亞洲嗰幾隻 currency 一齊跌落去喎，係跟住中國一齊跌嘅喎，咁所以係對我哋嚟講，亦都冇話即係好多澳洲好多評論員咧，都去有好多好參差嘅分析啊，即係因為有啲就話啊依樣嘢咧就對澳洲好嘅，因為咧即係就會吸引咧中國資金咧就即係放棄中國市場就流入去即係澳洲啊，或者因為即係美元強勁嘅關係咧，咁中國就會放棄好多喺美元裏即係美國嘅一啲嘅投資，而去轉去比較近嘅地方，即係譬如澳洲嘅地方去投資，即係有啲人咁講啦。但另一邊廂就係呢啲即係中國人民幣跌嘅時候，澳洲嘅 commodity 亦都係跟住會冇咁吸引嚇，咁令到咧即係澳洲嘅經濟亦都會差，所以咧基本上咧係冇人知道個對澳洲嘅影響究竟有幾大喎。 一個好致命嘅創傷喺度嘛，佢做呢幾樣嘢就係話，其實你金融市場最重要嘅一樣嘢就係 credit 啊嘛，即係就係人哋信你啊嘛。係 啊， 即係其實信心係金融市場核心嚟啊嘛。當你去托高嘅市嗰一刻，你就應該知道個市會冧啊嘛。咁如果當你將你自己嗰個信譽都壓埋入個市度，跟住個市冧，跟住你托市又係另一步。完全傷害嗰個金融市場個對你嘅信嗰個信心，人民幣今次貶值亦都係，因為你講咗你要託噶嘛，即係你即係你俾市場嘅信息係俾人哋嘅信息係人民幣係會 keep 住係喺一個水平噶嘛，因為你仲要做咩一帶一路啊，人民幣國際化，你要做呢啲嘢等大家係想佢國際化，而人民幣信心係好重要噶嘛。咁而家全部都冇晒喎，咁仲唔走啊？ 你睇下，其實即係譬如美國，你早排都諗到趴喺度啦，係咪先？但係起碼即係美人哋就好似頭先唐帥咁講，人哋對美元係有信心啊嘛。即係佢無論係點樣印人紙都好，美元都係咁有對美元都係咁有信心，所以依樣嘢係佢玩晒嘅喎。 因為唔係因為佢係結算貨幣啦。 唔係，因為好複雜嘅呢個原因。點解人哋對美元有信心？你俾美金我。我可以去 New York 做皇帝喎，因为你俾人民币把捻啊，我做咩？我嚟做咩？翻北京吸毒气啊，系咪先？ 即系咁样都啱嘅。 讲个小故事，小故事俾你听下。咁我上年翻去就同啲朋友食饭啦。咁即系我啲朋友好多都系呢个金融界珠光宝气咁样啦，即系已经系即系发晒达啦咁样。咁佢系珠光宝气咁样。坐喺度，我又好似烂身烂世咁着对 Converse 咁样，咁喺度食饭饮咖啡咁样啦。咁我问佢，咁其实人民币可唔可靠嘅咧？咁样，咁我嗰位朋友咧，旧老朋友咧，嗰位女士咧就，即系同我讲，佢话，即系一个币值可唔可靠咧，就要睇佢有几多呢个外汇储备嘅。中国咧有好多唔知几多嘅外汇储备，所以非常可靠嘅。心谂，屌你老，美国美金，美金蚊外汇储备都冇，呢个你同我啲讲埋啲咁嘅嘢。跟住另外个朋友咧就老实啦，跟住话，大不了咪翻大陆使咁样。嗱，如果你咁样谂咧，就有人民币咧就有用。 有兩個層面講嘅，你一方面就係其實一個講得冇錯啦，一個貨幣佢可唔可靠係睇個外匯儲備啊。咁其實咁佢個外匯儲備其實嚟自邊度咧？就嚟自佢個國家生產力嘅。咁所以你睇譬如日本、美國咁樣，咁佢哋嘅貨幣其實都係國際嘅貨幣啦。原因係咩咧？其實就係因為佢哋佢哋做好多 product 出口嘛。咁其實好簡單，佢做就譬如佢做嘅嘢，你會唔會買？而你要買，你就要用佢嘅貨幣，要用佢嘅貨幣，佢嘅貨幣就有價值。其實就係咁簡單，即係好似歐羅咁樣嘅。點解佢都為世界嘅結算貨幣？因為你如果你要买 LV Gucci 嘅，咁你都要用欧罗噶，系咪？咁你 系咯，简单啲讲就系，其实就系嗰个货币有冇用咯、 啊？系咯， 即系对你嚟讲有冇用？你用唔用得着、啊？ 唔系咁，但系就话中国而今时今日佢有冇嘢出口系人哋一定要买嘅咧？ 咁譬如话你喂大佬，你可能你买 Apple 咧一定要用美金噶嘛，或者你买你去 Google 登广告咁，你要用美金噶嘛，即系理论上啊。咁，因为佢总公司喺美国啊嘛，咁佢可有权收美金噶，咁佢收你当地货币另一回事啦。咁就去到最后就话，究竟你嘅 系我赞成你讲咩？我即系话，但系比呢样嘢更加复杂。除咗你嗰个产品之外，譬如话你要去美国使噶嘛，美金即系好多时譬如。你可以去美國使，但你主要你可以去美國，咁你嘅人身安全好唔好，有冇保障呢？當你去美國嘅時候，你可唔可以使到嗰啲錢？即係你新加坡咁，因為我要你波住我做咩？我又唔做得壞事去新加坡，我只可以愛嚟食咖喱蟹。 咁攞歐羅嚟做咩？攞歐羅， 我食咁多 chili crab， 我食得幾多啫？同我去 New York， 你有冇睇 Wolf of Wall Street 啊？可以做好多嘢噶嘛？喺美國，即係嗰啲美金。 咁如果照你咁講，澳幣唔係好即澳幣都唔係好信得過嘅喎。 澳幣都 OK 嘅，咁你唔係，所以咪就話你嗰個唔係淨係產品咯。即係話，譬如呢個澳幣，你可唔可以再兑換翻其他貨幣啊？你人身安全有冇保障啊？你嗰個國家嘅天然資源啊，係咪一個自由嘅國家啊？所有因素嘛。 我個人覺得咧，可能喺我哋嘅人生嘅短短幾十年裏面咧，可能即係可能見到佢變成另一個體系都未定喎，有機會嚇、啊。即係我都 唔係，我覺得好快啊，我相信。但唔代表另一個體系會更加好。問題係呢樣嘢。 唔係，我覺得佢究竟係會啲个国体改变先啦，定系啲国民死晒先啊？因为我觉得再咁， 话点死晒啊？十几亿人话你， 唔系，但系即系我真唔明喎。你谂下，有吸毒部啦，即系嗰啲 PM2.5 讲紧到明咧会生 cancer， 即系其实理论上一个逻辑性嘅推理就系话，中国20年之后就会出现好多肺癌嘅病人噶，系咪？一定会即系比其他国家高出即系起码4-5倍，因为。即系视乎你边区住啦，但系 PM2.5 实在太高啦嘛，咁呢个已经 confirm 咗啦。咁你而家系原有问题，你香港如果喺香港圆洲村可以超标10倍嘅话，我相信你喺大陆大城市平均我谂30倍到啦，系咪？呢个好正常嘅推论。即系你原中毒嘅问题系咩咧？我终于发觉点解而家我咁卵蠢啦！我谂可能我细个嘅时候应该饮咗唔少元帅都未定。即系如果咁嘅情况即底下嘅话咧，即系。你成个民族基本上系中晒毒噶，即系有生 cancer， 又中完毒，咁样落去，你即系个20-30年，可能你嘅人口就会大减少噶。 一个礼拜之前咧，我睇到《东方日报》一条头条就系、是，即系佢头版就系讲紧话内地嘅一国一制跑赢香港一国两制，佢喺唔同嘅层面嗰度咧去 compare 两个地方，即系譬如话内地城市啊、深圳啊、上海啊，佢去同香港嚟做比较啦，佢系用边几方面咧？佢用人才啦，佢用文化产业啦，佢话经济增长啦，城市竞争力啦，国际影响力啦，进口物价啦，即系我觉得系佢话佢而家每样嘢中国都系赢香港，或者系中国内地城市赢香港，但系睇翻即系近依几个礼拜吓，大陆发生嘅事，无论系天津啊，嘅原爆啊吓，跟住你再睇下即系佢去经济咁样去硬托啊，跟住而家系去不断嘅崩溃啊，即我見到無論是即係一鞋政策喺大陸嘅而家嘅影響啊，我唔覺得喺人才啊、文化產業啊、經濟增長啊、城市競爭力啊，喺中國城市係贏到香港喎，即係我覺得係好好諷刺一樣嘢咯。 競爭力睇你點樣衡量啊？我覺得有機會嘅，上海好勁嘅，其實就係，但係睇你喺邊一方面點樣衡量咯、 啊。即係我見到即係東方依份頭條，即係一睇就知道佢基本上喺度硬 sell 緊內地。嘅一國一制啦，基本上就同大家講緊嗱，香港人一國兩制已經過時啦嚇、啊，即係內地嘅一國一制咧，喺每個層面當中都可以贏到香港嘅咁樣，即係基本上係即係硬邦邦話俾香港人聽，嗱、啊，放棄你所即係夢想中嘅一國兩制啦，其實唔係你係你心理心你你心裏邊咁好嘅一件事咁樣，咁梁振英都基本上去贊成或者係用佢嘅行動去即係推銷呢個講法喎，唐水 係啊，佢。佢话要积极不干预政策已经过时噶啦，咁而家应该系行要适度有为， 即系适度嘅干预啦，系咪要适度嘅干预系好噶啦，系嘛？ 系啊，咁积极不干预就系 一路港英由七十年代发明出嚟嘅一个叫积极不干预政策，咁一路都系即系被香港奉行为一个非常之成功嘅一个政策啦，政府政策同埋，譬如你睇信报嗰啲系日报夜报嘅呢样嘢，系亦都系令香港成为咗呢个自由市场嘅标志，全球赤道嘅地标。即系我首先想讲系，大家先唔好跌入一个二元论，又话积极不干预系好定系唔好嘅，同埋我觉得亦都唔适宜太神话化，将积极不干预就话，唉，真系呢样嘢好神秘，系英国佬留低嘅，咁一定系好啦，同埋一定系好捻劲啦，同埋即系好似神话化咗呢样嘢咁样啊！如果积极不干预政策真系英国佬咁避忌嘅一样嘢，咁好嘅一样嘢，咁点解佢唔喺英国做啊？你冇听过英国政府话我哋行积极不干预政策？有冇听过澳洲政府话我哋行积极不干预政策？点解要喺香港？ 啊，搵个名出嚟，唔想俾福利你班友仔嘛？ 点系咯？就系因为佢唔想俾福利你嘛。最大问题就系话佢俾唔到福利你噶嘛？因为佢过咗六七年之后，佢基本上系过咗呢个暴动，然之后佢知道自己系一个。即是当时的世界局势呢，他是认定了自己，他知很清楚自己知己，他就是一个没有 mandate 的政府来的嘛。所以他不可以做财富分配的。即是他不可以，他做不到抽税。因为你香港不是一个命运共同体，香港不是，他不想香港成为一个民主的社会，他抽不到税。他只可以行高地价政策，而他亦都做唔到所有嘅财富分配。咁跟住见步行步，跟住就唯有行呢个叫积极不干预嘅政策。即系根本系一个阴谋嚟啫。咁你有冇听过一样嘢叫有一个政策系，你哋都清楚啦，你哋系官方人士 policy， 你梗系有啲嘢搞㗎啦。你有冇做嗰个 policy 啊？我唔做嘢嘅。 最高境界系做咗好多嘢出嚟嚟 justify 你唔使做嘢咯。系啊，唔系，其实呢啲系呢啲食朵嘅啫，咩 lazy fair 又好，你我个可以话系呢个我哋系由我哋中国产生嘅叫道家思想嘅无为而治啦，系咪先？咁你任你噏嘅啫。咁其实只不过系即系政府就当时嘅环境需要作出即制定一啲政策出嚟。咁其实 laissez-faire 即系积极不干预嘅意思，咁唔系话你唔做财富分配，亦都唔系话政府唔 perform 佢政府嘅 function， 只不过系话佢对呢个地区嘅经济政策嘅一个 principle， 即系一个你一个施政嘅方针系点样嘅，即系佢想制造一个自由嘅环境去俾唔同嘅人可以嚟到做生意发展，咁呢个系佢嘅理念啦背后。咁至於今日仲適唔適用呢，咁呢個可以再去討論再去講啦。但其實呢個就從來唔代表話政府話，哎呀，我唔會做政府做嘅 function。咁我唔係可能英國佢係有英國佬係有咁嘅意思，但實際上佢做咗好多嘢，尤其是六七暴動之後係 而家其實實際上佢做咗好多嘢，十年建屋計劃同埋最大嘅經常講㗎啦，十年建屋計劃。咁根本上就係同積極不干預一齊推出嘅。 唔係佢 成個積極不干預，俾人嘅感覺就係一個煙幕。 係啊，我覺得佢積極不干預其實主要係係話個經濟發展嘅層面上，對嗰、那個唔會好似好多國家好似大陸咁樣話，我哋要發展乜工業，發展乜行業就唔會做呢啲嘢。但係依然政府係會為市民提供一個好最基本嘅保障，維持社會嘅穩定咯。即係所有嘢就係話，我唔會教社會做啲乜嘢，但我會 provide 一個necessary 嘅 condition， 可能唔係 sufficient， 但係一個 necessary condition 係俾你哋啲人去搏去做呢樣嘢咯。 係，佢冇放棄管治香港。 係啦，我就需要耍下頭嘅。咁但係至於今時今日你再講話積極不干預係乜撚嘢意思咧？其實即係話住你要適度有為去干預，咁係指邊方面咧？其實都系梁振英嘅语言艺术啦，即系其实我觉得如果你真系呢啲嘢唔应该随便咁讲嘅，如果你系嘅，你应该白皮书，你写你即系政府嗰个施政方针，你譬如话而家政府嘅新政策系要适度有为，咁咧其实你指嘅边方面，你应该好具体咁样，即系比较具体咁样写出嚟，譬如话 创新科技局， 如果系好似当年董生，其实嗱好老实讲，你问我当年董生，虽然佢比较柒啊，但系佢当年讲嗰十个产业，其实唔系冇可取嘅地方嘅，只不过我觉得佢执行起上嚟，可能佢真系执行得唔系咁好啫。即系譬如说你话香港，我觉得你话高科技，譬如你做 I T 嘅，香港有好多人才。 但系冇奈何香港冇美国嗰、那个即系 investment fund 嗰个制度，但系有咁嘅股市，即系我觉得呢样嘢香港系可以发展，但系政府冇好大头做呢样嘢。咁你中药港其实亦都系可以喺香港做好多 research 嘅，但系最大家都知道啦，就大学就开咗中医课程啊嘛，咁但系读捻完出嚟之后系冇嘢捞噶嘛啲人。 唔系香港成功成为咗一个中药港啦，系中国人嚟香港买药啊嘛。 同埋得个港字咯，但系个问题就系话，你个政府嘅政策系行唔到落尾啊嘛，冇配套噶嘛，你根本成日冇配套，你要扶持一个行业，唔系话净系开多啲学位或者点样，你系要成个配套一条龙，由你训练人才到培训，即系到去可能你有啲 subsidy 去扶持呢一个行业，咁你要再俾啲人有出路，咁先得噶。如果唔系噶，香港政府自己都唔承认呢啲读完中医出嚟嘅人嘅，咁有咩意思啊？ 咁講翻積極不干預啦。喂，咁但係你唔覺得其實即係譬如話好似 Uber 呢件事嘅話，咁基本上就正係話都俾你聽，積極不干預呢樣嘢已經係即係香港已經係唔套用啦咩 ？Uber 大家冇用？ 冇啦，我成日喺 Facebook 睇到啲 ads 叫人試咯。 我識譬如有啲朋友係同事啦，咁樣係經常都用嘅 Uber。咁但係我自己就冇用啦。咁但係我聽咗好多分析咧，就係話即系 Uber 都系乜嘢嚟咧？咁我想讲，譬如喺业界嚟讲咧 ，Uber 咧系即系可以话一个典范嚟嘅。无论你从呢个 apps 嘅 design， 以至到去作为一个 startup， 即系 startup 嘅你叫啲做unicorn 啦，即系一个超级成功嘅 startup， 同埋而家好流行讲嘅佢关系到一个叫分享型经济啦 ，sharing economy 啦，即系最出名嘅服务就系 Uber 啦，同埋 Airbnb 啦。Airbnb 你有冇住过？ 而家咪用紧咯，我而家住喺 Canberra。 我哋用紧 透过 Airbnb 系啊。 譬如我就听香港人分析咧，似乎系点出唔到呢样嘢系做乜嘢嘅？到底佢哋做紧乜嘢咧？但系 Uber 咧，其实佢去到全世界咧都系俾人告嘅，都系同的士行业咧系产生冲突嘅。咁 法国直情系打交添啦，直情又系暴动添啦。 我哋睇翻咧，譬如话你而家的士点解会发生嘅冲突咧？点解政府会发的士牌啊？主要就系两个原因啦，就系、是、第一就系道嗰、那个道路使用权，系咪？因为道路系公众资产嚟嘛，咁你唔想话哦系人都可以走出嚟揸的士嘅，因为你会增加个道路使用嘅负荷。我譬如你如果你香港尤其是啦，佢会逼你系想你搭多啲巴士啊，搭多啲地铁啊嗰啲公共交通工具，因为香港系一个好人烟稠密嘅城市啦， 就唔系俾咗牌费嘅咩？牌费咪俾咗咯，即系譬如我买架车出牌费嘅，即系我要俾牌费噶嘛，即系俾 red 咗嘅时候，咁咪俾咗咯。 咁其实所以 Uber 其实你系有权载客噶，有程度上你嗰架车。咁另外就系你要保障翻嗰、那个，即系你保障翻嗰个服务嘛，即系话。呢啲人係有牌嘅，你可以搵佢追究嘅，佢唔会产生好多问题，佢安全啊，各方面保险啊，各方面嘅嘢嘛。咁其实呢啲嘅所谓分享型经济呢，譬如 Airbnb 同埋 Uber 呢，其实佢最重要做嘅一样嘢就係 build 个 trust， 就係建立起服务提供服务者同埋使用服务人之间建立一个信任，所以佢要做好多，譬如 rating system 啊，佢要做好多俾你 comment 啊，即系譬如你所有嘢沟通都要经过佢啊，你俾钱嘅时候要经过佢嗰间公司嚟做啊，咁譬如你而家用 Airbnb 都系啦，即系你会睇到个人提供服务俾你嗰个人个 rating 系点样啊，跟住啲人可以 comment 翻上去啊。即系你就要有好 rating 嘛。如果你想继续提供呢个服务赚钱嘅时候，讲翻你嗰个网页嘅设计啦。设计有两个层面嘅，第一就系你嗰个品牌嘅。Uber 如果你哋 download 嗰个 apps 咧，即系 Uber 系一样好琐碎嘅嘢。其实佢做嗰样嘢好琐碎噶嘛，你只不过系 book 车啫嘛。但系佢嗰个品牌咧系做到好大嘅，有冇发觉？即系 download 个 apps 系靓到爆啦，跟住佢嗰个。play 个 video 出嚟咧，有条索女喺个黑白咁样好 classy 咁样喺个黑色房车嗰度喺曼哈顿嗰度行咁样喎，即系令你觉得咧成个感觉咧系 好特别，好 special 咯， 好劲！你做紧一样好劲嘅嘢，其实你只不过系同人 share 架车呢样嘢，应该好系好特别啦，同埋系其实业界都好多讨论嘅。咁另外就系佢嗰设计啦，即系其实所谓设计，佢做到我头先所讲嘅话咩？你要 build 到个 trust。你谂下，你譬如 Airbnb 咁，你无啦啦走去嗰条友嗰度屋企住，你唔觉得危险噶嘛？跟住嗰条友对嗰条友嚟讲。佢俾個三唔識七嘅人嚟屋企住喎，即係一樣幾危險嘅嘢嚟咯。 但令我驚奇嘅係 work 喎，就尤其是喺外國依、這個即係我唔講邊個地方，澳洲啦，尤其是即係 Airbnb 都係一個好 hit 嘅一個即係揾地方住嘅一個用嘅 apps 嚟喎。 係啊，超 work 嘅。我嗰陣去美國都係住 Airbnb 啊，跟住你可以識到當地嘅人啊，又可以真係睇到同佢哋睇到佢屋企係點啊。其實嗰個經驗絕對係好好嘅，我覺得。 我去嗰啲 Airbnb 咧，系直情咧系佢啲嗰啲衫咧喺晒衣柜里边，系即系你见到啲底衫底裤咁样噶，系基本上系喺佢屋企嘅，即系人哋嗰个客喺你屋企度做啲咩手脚咧，其实你可能系之后系唔知道发生咩事咁样，系但系好似头先阿唐水讲过，就系系背上个信字同埋即系credit 咯，又好似头先咁讲。 其实佢哋系经过不停咁试验，即系做好多不停嘅实验，同埋佢要有好多网络，即系佢个系统上有好多功能去做到呢样嘢噶嘛？咁呢啲咪叫创新咯。咁你睇翻，如果譬如话的士牌照，佢当日当年佢市场提供唔到嘅嘢，就系话譬如保障个乘客啊，减低个道路嘅使用啊。其实你而家睇翻 Uber， 佢系一来用 Uber， 佢会减低你个道路使用，所以根本上佢唔需要你唔。你冇一个理由要限发牌做呢样嘢咯，明唔明？因为你发牌就系限制个数量啫嘛。咁同埋佢系做到保障乘客，同埋即系透过 build 呢个 trust 咧，佢系做到呢样嘢嘅时候，其实佢系做到政府想提供嘅一个，即系当年市场提供唔到，政府因而要 fill 咗呢个 gap 去做嘅时候，而家 Uber 系。通过科技同埋通过佢嘅企业做到嘛。咁我想讲就係、是、其实所有 innovation 都系咁样喎。innovation 嘅其中一个特色就系你会 disrupt 到嗰啲既得利益者嘛。其中一样嘢呢，即系有时好兴呢，近排呢就系、是、听到呢、這个，即系作为一个业界人士，你听到而家呢个现任嘅澳洲政府叫你 innovation 嘅时候呢，即系你真系好兴嘅，你明唔明啊？你咩都唔变嘅，你又唔支持新能源，你又覺得女人要翻屋企燙衫，你又覺得 internet 係我嚟 download movie 嘅，淨係你又去保護啲 status quo， 保護嗰啲譬如話係 mining companies 咁樣，咁跟住你哋去創新啦，咁樣你創啦，係咪先？ 即係佢話你創新啦，但係咧有咁多嘅條件咧，要你要限制住你嚇、啊，你就唔可以咧影響一班而家做緊嘢嘅 既得利益者，就唔可以影響嘅。咁但係你去創新， 咁你創咩咧？創條鐵出嚟。 所以其實。呢、這个系即系我系支持 Uber 嘅咯，法例系应该要与时并进嘅咯。 可能香港太细啦，即系 Uber 呢样嘢咧，即系对香港嘅交通行业嚟讲咧，系会真系造成一个好大嘅冲击都未定。 唔系，其实主要我觉得冲击都系嗰个咩啫嘛，都系嗰啲揸的士牌嗰啲人啫嘛。 冇，我觉得思考呢啲问题咧，其实好需要去翻去。一啲 fundamental 嘅 consideration， 即系话，究竟点解会有呢啲法例存在咧？即系 in the first place， 点解会有呢啲法例存在嘅咧？咁同埋呢啲法例所 serve 嘅目的系乜嘢咧？咁究竟而家又是否再继续适用咧？其实所有所谓嘅创新科技，即系唔系创新科技，即系所有呢啲咁嘅 innovative 嘅嘢啦，你经过 internet 所做到嘅嘢，其实。大部分eBay 又或者而家 Uber 其实所做嘅只不过系讲到尾就系减低交易成本，即系将个 transaction cost 降低。transaction cost 包含好多样嘢啦，咁譬如你以 Uber 呢个为做例子嘅话，就系、是、第一就系话你唔使出个的士牌啦。因为譬如你喺澳洲咁样，我同的士佬打下交，佢话：哇，屌你知唔知一个月我要交成3000几4000蚊？连车租连埋咩的士牌租连埋个台费，个的士台都要俾钱噶嘛？佢话唔系搵好多嘅，所以咁你 Uber 可以解决晒呢啲问题，因为点解咧？因为 你 Uber 其實係做埋的士台噶嘛，因為佢幫你 call 的士嘅話，你喺 Uber 個 app 就已經做到啦嘛。佢可以即時做到個配對，可以即時，甚至乎的士而家做唔到嘅就佢可以 adjust 到個價錢 ，balance 到個 market， 呢啲係即刻可以做到噶嘛。咁、那個交易成本馬上大，即刻降低咗好多，所以將成個 system 係 efficient 咗好多。咁你話其實法例度度都有法例去。防啲白牌車，咁喂講緊嘅係呢啲法例講緊係三四十年前定落嚟，因為當年喂大佬我點知你會係你揸的士個咩人啊？係咪？咁要政府有責任保障市民嘅安全，亦都保障消費者。咁但係今時今日呢樣嘢已經可以解決咗啦嘛，因為通過一個 rating system， 通過一啲 track record 可以解決咗，即係等於我打個譬如大家就明啦，即係譬如可能。而家好多話消費者法例，即係 consumer law， 咁你要保障消費者權益啊，商品説明條例，你有冇發覺大家有冇發覺呢啲嘢好似 eBay 好似唔存在咁嘅？因為點解？因為喺 eBay 買嘢，因為我成日喺 eBay 買嘢，我喺 eBay 買嘢咧，唔需要講咁多，因為你只要唔中意件貨，你就退咗翻去。咁、但係如果你喺 eBay 度買嗰件貨，通常比市面平一折噶嘛，尤其是你譬如你住啲山卡拉地方，好似我咁樣係咪先？你隨時差唔多可能 我係首都喎、 哦，係啊，首都啊，首都定或者係首都定拳頭啦，總之就好遙遠啦。咁你可能買嗰件貨嘛，講緊係20% 30%， 甚至乎可能根本我出街係買唔到嘅。咁我一買一啲，我可能喺美國、喺英國或者中國買一件貨品，我喺度根本係買唔到嘅。咁呢样嘢已经系我即刻可以喺中国咁样订一件货品过嚟，已经系超越咗将我即系如果唔系因为有 internet 唔系有 eBay 嘅话，咁我用几多成本先可以做到呢样嘢咧？咁而家有 eBay 已经将个 transaction cost 大大降低咗，因为我嘅需要就已经 match 咗啦。另一方面就系话，我点解喺 eBay 上面我唔需要有 consumer law 呢啲嘢保障我嘅？因为如果我唔中意嘅话，我可以隨時退翻去噶嘛，退翻去我經 PayPal， 咁我退貨原因係乜嘢？我話可能 not fit for description， 咁基本上大部分 PayPal 都會保障翻消費者，但係其實我初時會諗，哇咁賣嗰條友咪好蝕底咯？但你有冇諗過就係話，其實嗱，如果賣嗰條友賣嗰件貨品係切合到我嘅需要嘅，我點會退貨啫？係咪先？就通過一啲咁簡單嘅一啲供求，即係將喺個市場上面作為一個service provider 嘅角色，就能夠解決咗呢啲問題。咁而通過可能 track record， 你一啲rating 嘅制度，或者呢個 seller 嘅 reputation， 一啲 tracking system， 甚至乎係解決曬所有政府想通過立法程序而想解決嘅問題。所以如果你睇翻 consumer law 消費者權益嘅法例，同 eBay 一個 examples， 你就可以明白到其實所謂 Uber 唔合法其實多鳩魚嘛，因為已經唔需要嘅，已經科技解決曬一啲問題。咁法例永遠就係需要不斷更新㗎啦，因為係法律係需要與時並進㗎嘛。我覺得根本呢樣嘢就唔需要 debate。喂，屌你而家呢樣已經唔需要再存在，就唔應該存在啦。佢繼續存在，只不過係保障一啲既得利益。而你保障既得利益嘅話，就其實阻住個社會發展嘅啫，係咪？就咁簡單啫嘛。你究竟有啲乜嘢原因，仲需要保持一個法例嘅存在？即係你點解仲唔可以俾其他人你可以保有原有嘅制度，但係點解唔開放市場俾其他人競爭？香港有兩個 examples。是可以大家嚟借鏡，第一就是當年郵局同 DHL 打官司，就是所以今日大家有順豐速遞啦，係咪？因為信件係即係香港嘅郵政係受保障㗎嘛，即係信件咁包裹係另一樣嘢啦。咁當年 DHL 打贏咗單官司，咁第二樣嘢就係、是、Wikipedia Wong 呢個長途電話 IDD 回撥打贏咗香港電信，咁所以大家今日啲 IDD 咁平啦。即係我覺得，如果政府告都好嘅，可以put it to court， 可以真係打場官司。即係我亦都希望今次 Uber 打得贏咯，因為就可以開放到香港嘅市場。因為再推高一個層面講，就係 Uber 其實係有效地可以提高咗嗰、那個道路嘅使用效率嘅嘛。即係諗下，屌我可能我同啲 friend 出去 wait 到夜晚晚兩三點嘅，哇！我又唔使話要。特登去截的士，我可以 call 架车嚟，系咪先？咁又安全嘅，因为嗰条友有晒资料噶嘛 ，Uber 系咪先？即系点解会我唔明白点解会唔系提高咗个道路使用率，因为唔需要咁多车嘛条街，你明唔明啊？即系可能我原本要 call 条 仔或者嗰條女出嚟接我，而家唔需要啦。咁可能我以前接接的士嘅，根本而家條街唔需要咁多的士啦。所以我係覺得Uber 係大勢所趨，好似 eBay 咁樣咧，係當唔到。 即係我覺得社會係越嚟越進步嘅 ，OK。咁我哋今日講到依度啦嚇，咁我哋下個禮拜再同大家見面啦。 好啊， 拜拜。 拜拜。